本土民主反共普罗政治民声起义 My Radio 2016 拥抱大香港主义，香港地，香港人做主持。大香港早晨，香港早晨，香港 早晨。早晨，第四节啦。哇，我而家先睇到我后边有对对联喺度。 而家先睇。 富贵吉祥财源旺，宏图大展就万事亨咁样。啊，即系话到口中留半句，等我写后边先。好，咁咧就呢一节咧啊，因为阿淡仔想扩阔佢嘅事务啊。即係除咗喺阿 Jam 啦，同埋喺 Window 八嗰方面去擴展佢事務之外咧，咁都希望係啦，明報啊，同埋Memphis Long 啊， 所以冇人知佢係邊個啦。 拓展唔係話佢唔靚嘛，話得你笑咋，冇人知嘅呢啲嘢，我幾就你啊！講埋啲嘢就得你笑，我 serve 你啊！咁咧就拓闊多啲事務咁樣。咁咧阿譚仔就話呢一節咧想招呼阿黃浩明，其實就唔係淨係招呼黃浩明嘅、嗯。不過 佢出位，佢出位。 啊！佢出到位都幾有趣。佢我覺得佢個樣生成就 唔係因為我覺得因為可能佢比較蠢咯。我見其他左膠都相對地冇咁多嘢講。最多都是去 like 下佢嗰啲漏屌嘅 post 啫。 唔係咁你知即係譬如即係唔係話你黑社會，即係譬如一啲社團啊，或者啲古惑仔戲咧，咁你後面有響啊嘛，實有個較為瘦啊、細粒啲、矮仔啲嘅走出嚟咩啦嗰啲啊嘛，即係梗有一個半個嘅。如果你套戲點做落去啫？咁你都要揾人，揾人出嚟做啦。咁話咁邊個啊 ？Tom 咧，咁咪叫 Tom 嗌咪咯。你睇雨傘928嗰日都係咁懟啊，再嗌啊一樣。雖然我都有嗌咁樣，我咪做呢啲咯。咁我咪點講好咧？譬如由邊度？由邊度講起啊？ 由邊度開始講？ 交俾你啦。 其實佢連續幾日都出咗啲 post 都幾漏屌嘅。咁我其實我喺自己嘅 Facebook 上面都屌過噶啦。不過可能大家冇乜點留意啦咁樣。咁其實由 勾人去睇你 Facebook， 由台灣開始，其實佢已經好撲街啦。不過由近日期 調翻轉講啦， 近期啲開始講起啦咁樣。咁由呢個阿羅志祥咧出咗話佢只係中國人之後咧，咁即係你知道啦，我哋呢啲係嘛，即係我哋呢扎人啦，呢扎建國派啦，或者本土派啦，或者咩都好啦，咁我哋梗係瘋狂咁喺度屌羅志祥㗎啦，咁亦都係即係我哋 Facebook 上面都會 share 好多喺度屌羅志祥嗰啲嘢啊，然之後你老母啊，你係中國人，你冚家中國人啊，屌，咁跟住呢就喺度強調返我哋自己，我係地就係香港人啊，唔係中國人啊，咁樣，然之後呢班左膠呢，即係佢哋不嬲都好強調自己係中國人㗎，咁呢個時候呢，黃浩明呢就伸個頭出嚟駁屌，就喺度呢強調返話自己係中國人咁樣。佢連續出咗幾個 post 嘅咁樣，咁首先咧就關於呢一件事咧，佢就喺度出咗個 post， 就喺度話自己咧講翻自己個身份認同先，咁樣就喺度。 唔係啊，佢哋唔係從來都認自己係世界公民嘅咩？點解而家咁發西斯嘅？ 佢哋 縮窄翻自己個範圍嘅，啊，真係特別啦！好，佢哋中國唔係做，我冇乜所謂嘅，係咯。咁佢講咩咧？ 佢出咗個 post 嘅，咁就話自己係中國人，唔係呢一個啊。咁佢就咧 call 咗阿蔡英文嘅，一開頭就話。佢就話咧，冇人需要為自己嘅認同感咧感到自責，都冇人咧應該強 迫投票先啦，咁樣 為自己嘅認同感到道歉咁樣。跟住咧，佢就喺度講翻嘅意思就即係話咧，點解咧我阿羅志祥啊，或者係中國人要俾你哋屌咁嘅意思，即係佢冇直接咁講啦。咁但係個意思係咁樣解啦，係嘛？咁跟住咧，佢就講到話啦。咁佢話一個人個身份認同咧係屬於佢自己噶嘛，咩人認同自己係咩人，應該咧係佢自己嘅事。點解咧要逼人哋認自己係乜嘢人或者唔？认系咩人呢？咁我哋同共产党嘅分别又喺边度？咁样跟住话上帝的归上帝，海撒的归海撒咁样，我哋咧应该谴责咧佢嗰个强迫人哋去认同，而唔系因为人哋嘅认同咧同我哋唔同咧，咁样而去屌鸠人哋咁样。跟住佢仲话咧，睇你觉得只系香港人哋又好，中国人又好啦，都系你哋即系人哋嘅选择嚟嘅啫，咁啊唔可以因为人哋嗰个选择咧而去嬲嘅咁样。正如咧，人哋中意另一个人咧，都系一个自己嘅认同嘅选择，我哋唔应该逼人咁样讲法，咁样就将件事讲到好鬼 mile 咁样啦。咁即係關於呢一樣嘢，即係佢又將嗰個話羅志祥走去出嚟，或者係中國人嗰一樣嘢講到即係好似係即係純粹一個人選擇咁啦。咁但係就好明顯唔係啦，相嘅時機已經過咗啦，你俾翻畫面我啦，都係 气翻翻嚟。 系 好有佢啦，唔紧要啦，呢、這个冇重冇乜重要嘅，我已经读晒出嚟啦。咁咧，其实佢就将而家呢一个罗志祥呢一件事咧，就讲到话变咗做一个个人嘅选择咁啦。咁但系事实上系唔系啦？即系罗志祥，喂，屌佢身为一个台湾人，走去认做中国人，点解会咁样啫？佢唔系话因为。即係好似平時嗰啲政治人物出嚟講，咁係可能基於一啲咩文化上嘅認同啊等等等。喂，羅志祥而家咁樣講，佢好明顯其實純粹係因為佢要賺人民幣啫嘛。 唔係，咁佢都係一個文化上嘅認同，即係佢唔會話咧，我係中國人，我係一個政我唔係一個法規上面嘅一個中華人民共和國嘅人，因為佢冇護照，亦都唔係公民啦，佢都冇户籍啦，咁變咗佢呢個說法係文化中華嚟嘅，即係佢講啊，大家都是中國人咁樣，即係佢係以一個咁樣的角度出發嘅，你想你講先，我講先，我講一句半句嘅啫，即係嗰個邏輯上嘅問題，即係點樣去理解？我第一件事就係咁諗，佢譬如黃浩明有個說法，即係唔係就係講黃浩明，即係總之呢群人 即係呢佢哋嗰群人全部個說法都係咁噶啦。總之你有一屌親佢啲乜鬼嘢咧，佢全部冚唪唥都同你講，係、哎、其實呢啲嘢咧個人選擇嚟嘅啫，係嘛？ 即係佢個人自由好大 嘅，你有你嘅選擇係嘛？ 佢個人自由好大，佢覺得呢個係佢嘅選擇，佢講乜嘢都得，佢甚至係咁講嘅，差唔多話佢講乜嘢都得。咁理論上又係、哦，你講乜嘢都得、哦，咁我都係按 like 啫嘛。做咩啫？我屌你两句都唔得，屌唔屌得先？即系去到咁嘅地步。喂，有时我都喂大佬，我哋出去抛个身出嚟做啦，我哋都俾人屌啦，系咪先？都系出去，哇！你讲嘢唔好听啊，好闷啊，入正题啊，啲资料错啊，太离谱啊，讲得唔好咁都有啦。咁我都可以屌翻你出嚟做一笨咁样，我都可以。喂，但系咁我有咁讲，你有你自由，我有我自由，你中意屌咪屌，我中意我做咪做咯，唔中意走都笨柒，咁都可以咁咯，唔中意 high 啊咁样，最中意讲呢啲啊，咁。你可以咁样讲，好啦，但系另一样嘢，我会翻喺个从个逻辑上面讲先。佢话喂，身份认同，佢中意认啫，香港人又得，地球人又得，中国人又得，咁系咪乜嘢都认得先？首先就系唔系一个即系譬如罗志祥或者我或者淡仔，我系咪乜嘢都可以攞出嚟认先？即系如果从个自由上面嚟讲，我可以认我系地球人啊，我可以认，咁我可唔可以认我系演艺学院毕业先？我唔敢啊，淡仔，我隔篱佢识打拳，系咪先？呢个唔系。口上面屌唔屌嘅問題，佢真係打柒你噶，譚樂恆真係打噶，好驚噶咁樣。喂，有啲嘢唔認得噶嘛？唔係你係咪嗰種人而去唔去認啊？我唔可以認我係女人，我唔可以認我係日本人，我唔可以認，因為我唔係啊嘛，因為我係錯噶嘛，咁樣認。好啦，咁跟住帶嚟對羅志祥嘅攻擊，直情係話喂，尋日阿郎都嘈咗啦，喂。你是原住民嚟嘅，理论上你是同中国大陆嗰 钳关 系，嗰钳土地是完全无拉更嘅，是唔关事 嘅。 你系啊，直情系一个侵略，你个屌杀国民党添啦，直情系，即系去到咁样嘅地步。我寻日都话，诶呢笔唔好讲住啊，寻日阿郎就讲埋呢一笔，咁系咁咯，咁亦都跟住黄大寻日又 cap 咗。阿村长个图，跟住又开铺屌嘅。喂，呢个认贼作父嘅问题，呢个你系认同共产党嗱？而家你去到个地步就系你认自己系中国人，差唔多认同中共啦，已经系去到。咁系呢个一个向外侵略。当然啦，你问呢班左交佢唔会认同啦。譬如文化中国嘅问题啊，譬如中共统治唔等于系中国啊。但系呢样嘢开始密不可分啦。因为你发现就系一嚟喺中共治下嘅中国冇咗文化中国啦。其实成个文化中国嘅其实差唔多喺晒台湾同喺香港啦，成个文化传承可以话可以差，我想讲我哋呢两笪咁细嘅土地，台湾同香港系准备系负责承传华夏文化嘅责任啦。其实一路都系，即系自从文化大革命之后，你哋要明白啊，即系 嗱，故宫博物院， 你系啦，你唔认你系中国人，你好反中国，你对于笪土地好多嘢都系，但系我某程度上我会知道成全中华文化责任就喺翻香港同台湾度，你可以唔认，或者你可以唔做呢个责任，但系你可能将即系系喺呢度啫，可以唔做，其实冇所谓。但系譬如好多一啲嘢咩，譬如大家都你唔好讲到一啲好深远嘅嘢，即系讲到好大嘅文化要成长，咁唔系嘅。譬如我屋企嘅族谱我会 keep 噶，即系我系大仔啊嘛，即系我会 keep 成语啊、文言文啊，一啲好基本，譬如香港广东话都系一种啦，或者系咁样讲啦，都会有咯，可能有呢个责任。咁但系对于 去到中國人嘅認同，喂，去到呢個時候就喂真係講唔出口喎、去到已經係等於係中共嘅時候，而中共好着力去咁樣輸出一個咁樣嘅文化嘛，亦都咁為咗要同佢喺戰術上嘅認確，我唯有我唔認我係中國人咯，即係呢個係咁樣嘅説話，你講。 而且事實上，喂，即係而家嗰個問題，即係羅志祥首先講翻佢點解承認佢自己係中國人有問題啦，一來本身佢自己係原住民啦，佢話自己係中國人呢一點好好笑啦，二來佢而家咁樣係即係點解大家會咁撚嬲，就係因為你作為一個台灣人嘅代表啦，即係咁睇啦，你作為台灣人嘅代表，一個咁出名嘅台灣藝人啦，即係講緊佢個 page 可以有200多萬 like， 你都唔能夠話佢唔出名啦，係咪先？咁佢作為一個咁出名咁著名嘅台灣人 ，OK， 就算你唔當佢係原住民都好啦，純粹係普通嘅台灣人啦，佢係代表咗台灣人走去同人哋講話，其實台灣人都係中國人啊嘛。然之後跟住佢嗰個啱啱仲要出個聲明，就係同你講，其實台灣人咧都係中國人嚟嘅啫，係嘛？你哋大家都係啦，咁樣咁就係大家先嬲嘛。因為而家嗰個中國人嗰個身份係好乸蝦人憎，係好乸差噶嘛。所以大家見到你一個羅志祥作為一個公眾人物咁有知名度嘅人，你走去同人講你認自己係中國人嘅時候，咁大家即係其他嘅台灣人係嘛？又或者我哋呢一啲同樣係受住中共壓迫嘅香港人，咪覺得好憤怒咯？明明你自己，尤其是你又唔係一個即係喺其他地方冇地位嘅，即係你有啲講緊話，即係講緊黃安嗰啲條小丑嚟啫嘛。即係當然啦，佢可能曾經出名過嘅，咁但係羅志祥肯定係即係喺而家呢一個 moment 嚟到講，即係同佢簡直唔能夠比較啦。羅志祥係咪先？即係當你係一個咁紅咁出名嘅人嘅時候，你居然即係為咗利益走去大陸，即係你去大陸做嘢都唔緊要啦，你走去認自己係中國人，尤其是喺而家呢一個 moment， 大家知道中國人是代表緊喺大陸嗰啲人啊嘛，而家道道嘅人都喺度講緊話自己，強調翻自己，即係未必話會好咁，即係可能都尤其是年紀大嘅人啦，可能都仲有啲包袱，講唔出話自己唔係中國人咁好多都有。 但其實所謂對於華夏文化、中華文化所謂嘅認祖歸宗，就要話自己係香港人。 係啊，咁但係大家都係會好強調話我係香港人。我是台灣人，當大家都在強調自己那個香港或者台灣那個身份，講自己那個真正的身份的時候，然後你走出來在那裡將件事蒙糊化，然後就唉，大家都是中國人，那這個時候大家就當然屌到你反了。這個是講緊關於所有人大家對於那個文化認同，對於那個身份認同的問題嘛，他是令到走去跟大陸人講，他走去跟大陸人講台灣人是中國人，這樣東西才是最大的問題嘛，而且他身上是攬曬所有台灣人的那個身份在那裡嘛，可以這樣講。而現在村長的講法就是走出來跟你講話，其實他都是有個人的選擇啫，這樣你不能夠將件事這樣講嘛，因為他不是普通人來的嘛，他不是一般人來的嘛，是不是？即是他不是街邊隨便一個阿叔阿伯嘛，隨便街邊有個嗰啲藍絲打阿叔走出嚟話咩？你係咪中國人啊？我係中國人啊！咁佢覺得佢自己係中國人，咁嗰啲就係佢嘅選擇啊嘛。因為佢只不過係一個普通人啫嘛。咁但係羅志祥唔係啊嘛，佢一個咁知名咁紅嘅人，咁佢講出嚟嘅嘢，喂，即係有好大嘅影響力噶嘛。事實上係咁，而而家呢一個好大影響力嘅著名嘅明星阿羅志祥，佢就走出嚟同人哋講話台灣人係中國人，係嘛？啲嘢唔使分得咁清楚嘅。跟住然之後再出多個聲明，補多個聲明同你講，係所有台灣人咧都係中國人啦，我哋都係受中國文化嘅浸淫長大嘅，唔係咩咁樣。 所以我 咁樣講出嚟嘅時候，就唔係個人選擇嘅問題。 所以唔係講對錯，即係譬如你話講當然有對錯同是非之分，但係我頭先我第三次所講嘅嗰樣嘢，唔係話認自己中國人係啱定係錯，唔係講緊，因為咁樣好危險嘅，你立咗一個位，就係你點面對真係喺中國出世嘅人。咁佢唔通唔認啊？跟住你話屌你就係大學閪咁樣，咁唔係咁唔得啊嘛，大佬！如果13億人裏面有億領2億係好人，咁梗係唔止啦。咁你都面對唔到嗰億幾2億人，你咁大仔見過億幾2億人同時企你面前，未見過咪先？咁認係好多人啦，真係。唔係咁樣去處理嗰個對錯問題，但係而家見到嘅係咩呢？之所謂你而家撳住個欄杆啊，跟住咧你就同羅志祥講啦，喂，10萬個 fans unlike，fans 唔係咁諗喎。即係你呢個時候就同佢講喎，咁當然呢個之後就係你決定嗰樣嘢，唔係好確立好，喂，唔通你真係割開戒開動脈跟住逼啲血出嚟，你 check 下係咪中國 check 唔到㗎嘛？你明白㗎啦，科學上咁唔係嗰樣嘢去睇，而係你 只是大家的感受是怎样、嗯、或者某程度上所谓讲的身份认同，亦都你都睇时睇地啊大佬、嗯。即是你成班人，譬如我而家揸架车车埋你，你住边啊，我是中国人咁样。我问你住边啊，跟住话唔得。我哋唔可以划地規限，我哋世界公民。我問你住邊啊？我想車你翻去啫嘛。即係咁你明白，就係譬如喺翻羅志祥嗰個 content 裏面講，就係啲人喂啲人問你啊，你係一個台灣人，你點樣同中國人喺工作上面溝通啫嘛？跟住話誒唔好分，唔係講緊嗰樣嘢啊，你明唔明啊？即係咁當然亦都唔係呢個嬲怒啦，嬲怒根本係一個政治上嘅嬲怒啦。好啦，唔講呢一筆啦，咁仲有就係台灣嗰筆啦。 跟住仲有 你講你揀啦，我驚我驚。 冇我見到跟住你， 我講個投票先，你跟住接落去啦， 係 啦，因為唔講你唔知，因為而家咧喺個新嘅版面咧，如果你睇緊視像嘅話咧，你要 scroll 落去下邊咧個投票先啦，下邊喺個廣告嘅下邊啦，咁咧個投票咧就係大家覺得咧，邊一個公安災難咧係最災難嘅，咁就 JYP 啦、黃安啦、羅志祥啦、Jam 啦、阿王晶啦、梁烈維同埋温兆倫嘅，咁你自己揀一個啦，咁樣，咁我覺得都可能有啲指標性嘅，咁樣，不過可能都係揀近嗰啲嘅，好，你夠。 咁跟住呢其实就讲到话黄浩明啦，咁我呢度我快讲啦，因为后面嗰度我先精彩，係呀，相信你唔好出呢张图啊。咁跟住呢黄浩明呢佢就讲到就即係佢引出返啲片，就出返呢大亨嘅片，跟住同埋出返教主嘅片，就喺度话呢喺佢哋以前啊都讲过自己系中国人啦，咁就譬如话佢出咗黄杨达呢个12年嘅时候选举嘅时候，咁就喺度讲过话作为香港人作为中国人要为自己嘅空间发声，咁跟住亦都call咗最近教主做一集《鬱敏踩場》啦，咁樣就講緊話文化上係中國人嘅呢一個問題咁樣。咁其實即係首先佢 call 咗呢一個即係我哋要講翻清咗少少啦。咁當年大亨嗰個做選舉嘅時候嗰一個，咁嗰次同而家嗰個香港嗰個情勢已經有唔同啦，係咪？咁而家嗰個狀況同12年嘅時候好明顯，大家係見到有好大分別。而家嗰個情況係更加為之嚴峻啦。咁所以點解大家嗰個身份認同會有唔同啦？ 即係我覺得呢個世界有個人係揾政敵去為自己說項已經係神奇啦。 係啦，呢一樣嘢 冇咩評論啊！我你個講。 跟住最近教主嗰个节目佢直头系断章取义添啦。教主嗰个原话即系佢而家嗰 share 出嚟就系 call 咗一句文化上一定系中国人嘛。教主嗰个原话系话文化上一定系中国人，但问题系佢嗰个政治上就一定唔系中国人嘛。人哋嗰个原话系咁冚家铲、你可唔可以 call 晒成句啫？屌你老尾，净系 call 前半句唔 call 后半句。同埋最紧要嘅系，其实佢 call 边一度都唔紧要。那个问题系佢嗰个逻辑有问题嘛。你攻击嗰个政敌唔代表你啱噶。你攻击黄杨达又好，你攻击黄毓民又好，佢哋系唔系中国人关你差事咩？ 但系佢个世界而家得翻佢两个啫嘛， 即系唔系话你同佢，你即系你啱唔啱同佢哋系完全唔挂钩噶嘛？两样嘢冇必然嘅关系噶，你唔会攻击咗佢，佢唔啱，佢唔啱唔代表你啱噶啦，就算系。 我觉得呢个喺對於香港嘅政治發展係可惜嘅，即係幾次嘅激進派分裂啦，即係不論係社民連同埋人民力量啦，或者係我好記得阿近講，嗱阿近有聽冇發我啊，即係我記得阿近有講過就話，當分裂之後，其實人民力量可以好順理成章走向一個係爭取民主激進嘅傾右，即係喺經濟上傾右嘅一個政黨，就會攞到一個程度上嘅支持啊，亦都係咁樣。當然最後冇啦，最後成個傾向就係攻擊雙王啦。咁當然社民連冇去到一個咁樣嘅地步啦。但係亦都難免，其實難免好多人變咗，即係以黃仁達一種好驕傲、好自負嘅說法，就係話個個人都圍住我轉嘅。 係，事實上都真係 個個人你又認同佢？我唔想 即係村長呢啲咁嘅廢柴， 唔應該啊，唔應該係咁啊！ 即係我。 你咪各有各，其實網民真係十年前講到各有各做咯。 但有你係唔會噶嘛？ 我又覺得咁樣，各有各爭取，其實即係之所謂真係做大個餅，我哋有我哋嘅論述，與公民有與公民嘅論述。譬如對於全民退保，對於一啲嘅經濟發展，對於我哋對於黑警嘅睇法，對於喂。各取所需啫，即係學阿燦講，即係百貨應百客，有人認同呢樣，有人認同嗰樣，各有各認同嘅取向。我出去撞到聽眾又好，你喺年宵書展見到聽眾支持者，或者即係聽眾啦，佢話 诶、哎，我听你啊，好听、啊。诶、哎，我又听老萧啊，我又听 Jeff， 我听乜？其实好多呢咁嘅人、去各取所需，唔好留翻时间喺度做攻击。唔系因为我受你攻击而受影响，而系冇乜人中意听你攻击我哋，因为我哋第一冇唔系真系多人听到咁。你谂下，如果我就即系我哋唔系如果系真啊，我哋有200,000嘅听众，咁当然有人系憎我哋，所以抱住听，跟住你先至可以喺菲律宾监察院嗰度讲啦，咁样可能有啲咁嘅人，喂，咁但系问题啊，你食我哋剩低嗰啲都唔会，你唔会超越我哋啦，即系你唔会超越嗰个听众啊，跟住你话，诶、哎，我做节目唔系求多人听嘅，咁唔好做啊，系咪先？同埋为咗健康着想，喂，各有各发展系最好，因为有啲嘢梗系。即係大家立於唔同組織，除咗私怨之外，或者係因為你失戀啊，因為其他嘢啊，因為好多好多其他， 即係當佢理念唔同啦。 係啦，咁你咪喂，其實 咁你都要宣揚你個理念先得㗎。 你各有各發展理念咧，我覺得係最正面嘅做法。其實我覺得今次咁，所以咁樣攻到黃美好似唔係好啱先講到，我而家講翻轉頭，不過算啦，講咗啦咁樣。即係如果係咁樣嘅話，各有各表述咗自己嘅理念，等人去揀呢個一個最好嘅一個政治發展方向。 但係佢而家佢冇表述過噶嘛，即係 尤其我想好模糊咁樣講，如果大家都係民主派， 係啦。 咁就冇乜必要，當然啦，你話唔係喎，互相戒票要爭取對方嘅票，咁呢個係另外一件事。咁但係你都喺個論述上面爭取嘛，而冇乜必要去做一個低質素同埋冇邏輯嘅攻擊，亦都無謂去揾政敵嘅說法去為你自己說項咯。好啦，到你啦。 同埋即係而家你，尤其是你睇翻阿村長個 Facebook 咧，阿黃浩明， 佢 delete 咗 post 啊？ 嗯，咩啊？唔係啊，我 lock 佢 Facebook 噶，我見到啊。 我見到啊。 定還是其他 post 啊？唔知啦。咁樣就講，即係講緊其實，喂，你睇翻村長嗰個 post， 其實佢冇撚 develop 過，即係你覺得自己係中國人都唔緊要，咁你都有套論述話俾人聽點解你係中國人嘛？咁但係其實你睇翻黃浩明嗰個 Facebook， 佢冇嘅喎，佢喺尾喺度就係話，超呢啲個人選擇啫嘛，我使乜同你解釋啊？又或者係同你講，嘿，其實啊，黃洋大以前啊點點點啊，黃毓民啊點點點啊咁樣，嘿，佢哋都咁啦嚇話，咁點解我哋唔係中國人啊？巴拉巴拉，其實佢從來冇講過話即係佢係中國人嗰個論述係咩噶嘛？其實你可以揾到套論述噶，即係好似話，即係佢 call 咗嗰一點將阿教主嗰個節目剪頭剪尾，淨係要中間嗰一度咧。咁嗰一度即係佢而家 call 咗話黃毓民冒號文化上一定是中國人。佢淨係 call 嗰一段，跟住就講翻話關於呢個中華文化乜乜柒嗰段。佢 call 翻出嚟照抄一次，你都可以當自己嘅論述㗎。 其實呢個好危險啊！即係咧，佢開始即係你有啲做到咁樣咧，冇人信你啊！最慘就係去到他朝有一日，即係我想講佢當然啦，佢即係各有各嘅一班嘅朋友喺度圍爐取暖啦，各有各朋黨啦，我有我朋黨啊，你有你朋黨，你有你圍爐，我有我圍爐，我睇爐大細嘅啫，呢個世界佢都有班 friend like 噶，即係佢班 friend 喂好好，但係講真，即係支持你嗰班有。鬼唔知你喺度斷章取義緊咩？不過你斷章取義得嚟好笑，即係佢 斷章 得 嚟真係啱佢口味。 係啦，佢覺得有娛樂性嘅，咁佢咪覺得啊，你咁樣做到佢好，但係唔會有人信噶嘛？你做啲嘢有人信啊嘛？你要而點解做人最要正直就係你都係為咗你今日講呢樣正直嘢，他朝你講下一樣人哋信你啫嘛？你唔係你邊有 credibility 繼續喺度發展你套論述？喂，我去到最左膠咁講，大家都為香港好啫，大家或者各有各位選票啫，或者各都唔緊要，政治係自私嘅，或者尋日阿鬱敏講係醜陋嘅，係奸詐嘅，咁你可以你嘅手段可以當中可以好奸詐，一嚟你奸詐得好睇啲，同埋俾人信服，二嚟嘅係你中間手段係點都好，我好希望即係如果你從我唔係從政，我想講即係從政嘅，你係為咗你個目標，你係有個清晰嘅理念，你係達至到香港係更加美好嘅理念當中，你去實行你嘅政治操作，咁。冇人理你嘅，我覺得，我覺得大家都係各取所需。咁但係如果當然有啲人唔係啦，有啲人為咗一官半職啊，為咗之後點點，咁呢個大家去到今日大家都睇到啦。如果唔係，又點會有咁多 comment 喺民主黨個 page 下邊咧？咁樣即係我自己咁樣睇。咁台灣啦，台灣去到台灣又 台灣，咁佢又去到阿村長又去到 支持港台獨嘅民進黨， 即係支持民進黨。哇！呢個 post 真係堅勁，呢個真係堅勁。 台灣又再一次勝， 即係黃浩明咧，走去支持民進黨呢一樣嘢咧，真係令人覺得瘋狂喎。即係有幾點啦，一來民進黨佢係講台獨噶啦，即係雖然而家佢哋就嚟會當選，知道就嚟會做執政黨，就即係。披輕咗少少嘅，事實上係，即係 即係因為若果你一旦即係好明確咁個執政黨講台獨，始終你會同大陸嗰、那個情況會危險好多啦，嚴峻好多啦咁樣。咁但係問題係民進黨始終佢係當初佢係講台獨噶嘛，亦都強調呢一樣嘢噶嘛嚇。跟住但係問題係黃浩明咧就走去支持呢一個民進黨去咗台灣呢一個造勢大會，咁樣就話咧台灣又再一次勝利了，我在蔡英文的造勢晚會，大家也在嗎？咁樣就出咗個咁嘅 post 咁樣，跟住同埋成班咁嘅撚屌啊、廢土啊、嗰啲篤灰嗰個 Figo Chan 啊，咁樣一齊喺度走咗去影相咁樣。咁呢度有幾點咧？佢其實即係黃浩明咧，佢走去支持民進黨呢一樣嘢咧，係各方面嚟到講都令人不解噶嘛。一來喺嗰個政治淨係純粹講理念上邊，民進黨係搞台獨嘅。但系呢个黄浩明咧，佢就系觉得大家都系中国人嘅时候，呢一点已经系好矛盾啦。正系纯粹讲理念，二来讲紧个手段上边，喂，民进党大家都知道系其实即系啲手段，即系起码相对起香港嘅嗰一啲泛民主派，佢哋嘅手段系激进好多噶啦。即系虽然近年有好多即系冲击嘅事情，可能未必佢哋系走喺最前嘅，可能系直头系可以话系有啲人话唔关佢哋事嘅，系其他出边其他组织啲人自发嘅。咁但系你都不能够磨灭。就是民進黨在過往的時候，他有很多行動，例如你說如果在個議會裡面打交的、搶主席台的，這些成鬼就發生了。我直頭見到有啲嗰啲國民黨嗰啲係出咗一啲 post 就喺度話咧，民進黨啊，啱先2015年啊，又出嚟打咗幾多次交啊，搶咗幾多次主席台啊，你咪想個議會咁樣咧嚟到同自己拉票咁樣？即係其實民進黨一路嘅行為，起碼相對喺呢一批左膠嚟到講係暴力嘅，用佢哋嘅講法嚟到講係激進嘅，係嘛？係唔理性嘅， 我係 和平嘅。 譬如，唉、哎、死啦！我覺得講呢啲好唔啱維格添，即係我咁紅我而家。譬如杨继昌咧，佢话接受自由时报访问，佢就话希望吸取台湾嘅经验，唔好用过度暴力啊，定系过度粗暴嘅，唔记得咗啦嘅方式，嘅议会文化，即系希望学习台湾唔好过度暴力啦，咁样讲，即系用咁嘅方法啦。跟住，其实好多人都唔系又话你系咪唔知道台湾以前系点样开会噶？你係咪唔知道打到點㗎？ 反台㗎嘛！ 如果你作為一個即係你如果咁樣個訪問當係一個香港人嘅代表啦，難免有個咁嘅想像啦。跟住你啲人你俾台灣嘅讀者見到，哦，香港有一個從政嘅後生仔咧，就覺得香港嘅議會文化太過激烈啦，想喺台灣學習下。台灣已經唔夠激烈，咁佢就會諗香港係幾激烈咧？你放輕彈啊！你香港。台灣是出滅火筒射的、哦、其實我又不懂評論這件事，即他們對他們對常識的認知， 屌這班這樣的人，他們真的、 哎、我奉勸不要 share 給他們聽這一節，其實我們都是發脾氣好像、哎、 我就想說屌沒什 麼質素， 村長這些想屌在香港的時候在那裡阻攔住人地衝，他又在那裡跟你說村民不是這樣想，然後到台灣他就走去支持、啊、一個跟他理念不同，然後他是中國人，人哋就台獨，跟住然之後咧，佢就話和平理性非暴力，跟住然之後咧，人哋就喺議會上面打交，跟住佢就走去支持人哋。點解佢會支持一個理念同佢唔同，然之後手段又同佢唔同，嚇咁暴力嘅政黨啫？就個原因其實純粹就係因為人哋就係贏啫嘛，冚家產。讲到尾就系因为人哋就系赢，佢见到民进党就 系 赢啦，所以民进党赢捻梗啦，咁我就梗系买赢嗰边啦。 我怀疑佢四年唔系四年前八年前有冇？ 佢八年前可能之前买咁久，你点知啫？ 买咁佢可以解释啦。佢话胜利意思，总之经历过民主而得到自己嘅领导人就系一个胜利。咁佢可以咁样讲。 系啊，我就系觉得呢单咁嘅捻屌就系会咁讲噶嘛。咁其实佢就系冇内容噶嘛，反映到喂，屌咁你有捻内容，乜捻嘢都人民自决，咁你唔使做啦。 啊， 咁你搞咩死文年啫？喂，你就系希望有自己嘅理念，有自己嘅理念想实践噶嘛？你嗰个理念系唔捻关。咩民主选唔选举事噶嘛？你嗰个理念系你觉得咁样系啱噶嘛？所以你先出嚟搞四民联啫嘛。如果你乜嘢都系个人有个人嘅选择啊，其实大家咧都可以有自己觉得自己香港人咪香港人，中国人咪中国人咯。咁你全做咁样嘅政党啫， 但系 咁你传扬咩理念，从咩政啫？咁你唔使从政噶。 系咁，后现代嘅人系咁样去不理解一个，譬如系对错啊，或者事实本质嘅。嘅模式嘅，即系我理解，我唔知啊，即系譬如我唔啱嘅，我想讲我唔啱，我譬如我近呢个一个月到咧，我讲我自己嘅，我近呢个月到对好多事都冇咗个感触喺度，即系个感觉同个触觉喺度，我系好有啲放撇， 即係對於譬如新聞啊、時事啊，譬如呢啲咁嘅罵戰啊呢啲咧，我係近呢個月咧冇，我係冇咗嗰種 sense 啊，即係突然間係覺得係是但啦，你班友真係好煩啊咁樣，即係。我覺得每個人即係尤其是如果做節目咧，我做咗如果大香港要政治兩年咧，間中有呢種間中有呢種上落嘅，我唔知探仔做兩年啦，即係我唔知你會唔會有呢種嘢啊，即 係 有時就係覺得屌有咩好講啫，咪又係呢啲，咪又係咁樣，對黃浩明呢啲，屌你都識佢咁耐啦，即係實際實噶啦，仲有咩好嗱？咁樣講係唔啱嘅，因為一嚟有新聽眾啦，二嚟其實同一種嘢係不斷教育出去嘅，不斷。将你嘅思考继续做出去，有啲人我会觉得话你想听我分析，你想即我又唔系边个，我又唔系李仪，我唔系陈云，我唔系喐你听佢就得噶啦。但系譬如我有一啲嘅我有我嘅思考方法，我有我对于香港嘅睇法，我有我工作经验喺度，我觉得香港已经变成点，我系想将嗰个嘅frame 去俾大家知道啫，你即係你去選擇跟住個 frame 係點樣嘅啫。但係有時唉對得呢啲耐咧，你間中一年裏面梗有一兩個月咧，你好撇嘅嗰個人。 我明係咧，即係呢友好似屌極都唔撚化咁噶嘛。 作為 即係佢哋係冇 作為一個音樂文人，屌極都唔撚化，你都好。 即系你明唔明啊？即系对住呢啲友咧，即系猛噶嘛！即系其实有时咧，即系都希望吓，即系大家嗰啲辩论咧，即系你屌我屌你，即系大家可以有啲论述咁样吓、啊，即系可能啊，即系你有啲唔同嘅意见，即系可能你有个论述讲点解你系中国人，咁然之后我有个论述讲点解我系香港人唔系中国人。 系啊，我觉得 都冇，你都唔出啲咁嘅嘢，你净系喺度 call 啊黄杨达啊嗰次佢又点点点啦，黄毓民啊佢又点点，咁我点同你拗啫？ 所以点解前排讲全民退保会系一个走一个好嘅讨论嘅位咧，就系冇必要做咩政治攻击啊！大家各自攞住一个立场去倾，我觉得嗰个反而好有营养啊！即系不论系社稷啊，不论系人力啊，不论系民主党啊，大家去讨论，我觉得嗰个会更有方向，可能去咗一种私怨嘅政治争斗啊咁样咯。唔系我头先就系想讲翻我自己就系、是。有即係譬如即 Facebook 嗰啲鬧交咧，嗰啲一百毛啊，嗰啲啊，你講我老婆啊，你覺得？我覺得哎呀是但啦，做咩啫？大家玩下咪好咯？因為好撇，我想講個詞話，真係想唔做啫，好即係想以後唔再做，好就係講數一兩，即係好麻煩。我覺得即係又唔係屌極都唔化嘅，而係。好似要尋求另一種方向，即係唔係我自己，而係成個香港啊，應該係點樣再發展？不過我覺得我有個感覺，就可能到2016嘅即係立法會選舉之後，會有新局面嘅，即係不論係網媒啊，或者所謂嘅議政啊、論政啊，或者成個政治嘅版圖冇乜大變嘅，而係希望有個質變喺度咯，而唔係再係呢啲即係講嚟都嘥氣嘅嘢咯。你諗下，即係你諗下，我每朝都要喺度講，有時咧連續做兩日，真係好鬼黐線。尤其是禮拜三頂更頂到星期四嗰啲咧，我有呢幾分鐘真係發脾氣 cut 咗一笨少少，即係去讲，哎呀，朝头早起身，跟住有一个讲，总之我哋就要争取民主，哎，桂民海呢事真系令人可悲啦，我哋严密监啊，监咩？即系唔好意思，我有啲发悔气呢几分钟，我唔好咁讲，我哋完咗投票先，我哋好积极面， 好啦，完咗投票先，咁我讲埋先， 好， 所以最后嗰个重点就系话咧， 我 即系大家千祈唔好好似黄鸿铭嗰啲咁嘅捻屌，喺度净系即系一有人质疑你咧，你就喺度净系讲翻，哎，你又点点点啦，黄杨达点点点啦，黄毓民点点点。即系咁系冇意思噶嘛？啊、即系你应该强调翻你自己个理论、你自己个论述，你咪讲翻你嗰个论述啊？点解我系香港人？点解我唔系中国人？你铺陈翻一次，顺序讲翻清楚一件事，讲翻点解你会有咁嘅睇法，讲翻理论出嚟咯，而唔系真系喺度 cap 班啊边个出嚟，然之后又哎佢又咁讲啊，佢又咁讲啊咁。即系虽然我有时都会咁，但系大家都即系 你唔系， 大家都要做翻好个论述噶嘛。 唔系淡仔好清晰嘅喺呢方面，我想赞，即系淡仔喺处理呢啲嘢系比其他主持都系清晰。 左教嗰方面 比較唔係啊，即係對於呢啲事情嗰個分析分佈，我認，即係好窄，我覺得譚仔做得好好。阿Jimmy講個投票結果先。 投票咧就係大家覺得以下邊一個嘅公關災難係相對比較嚴重啲咧？咁投票結果咧，高票勝出嘅係 JYP 喎，有42.2%， 少可係高票， 係啦，高票啊！咁啊，羅志祥咧就係、是、有21.15% 嘅，咁啊，其後咧就係、是、啊。淡仔屬於你嘅話題話 ，Jam 話有 13.46%， 咁啊，另外咧就會係梁烈維啦， 梁烈 維就相對比較少啦，得翻4票啫，就係咧7.69%，咁另外咧。王安啦，就會 一樣啦， 都係一樣啦，都係7%啦。咁 跟住就 王，估唔到王晶咧就相對好比較後少少，就係得3票啫，5% 嘅。咁另外就温兆倫係第一票嘅。 王晶呢排潛水唔好，大家唔好忘記佢，大佬無望王晶啊，勿忘初衷啊呢單嘢。槍工人話我係咪心死啊麻木？唔係嗰只，唔係嗰只啊，即係唔係嗰種話，我做港豬啊，我唔理，唔係嗰只咯，而係 有想出個 post， 我要做港豬啊，我又唔理政治啊。 我想啊，等我揾份人工中位數高你3-10倍， 中位數嘅3倍。 唔知咧，我解釋唔到嗰種心情係乜嘢，但唔係心死，唔係麻木，唔係嗰啲，而係啊應該點做，而係應該點，或者係咪即係，唉，我想發一個好大嘅脾氣就係點解你哋會容許我仲喺度做節目嘅呢？即係我係好想問呢樣嘢。算啦，呢、這個問題好衰，再講落去就唔開心㗎啦。好啦，咁樣今日講到呢度。好啦，今日星期幾？ 今日星期二 咁樣，咁呢一陣間就繼續我哋重播嘅節目啦。咁樣咁就今晚就熱血政治再見大家啦。好，係咁，拜拜。 拜拜。